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多谢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谈一集考试。咁啊，香港有啲学校要取消呢个 TST 啦，咁即系揾啲学生嗱 TST、大家知系咩嚟噶？ 我唔知啊。 佢系一个测验嚟嘅，咁咧由小学开始做，就系、是、咧令到你间学校咧就计平均分就排 band 几 band 几 band 几咁嘅。咁咧啲为咗自己个 band， 即系为咗自己个成绩喺区内咧比较突出一啲咧，啲先生咪狂谷啲僆仔做嗰啲 TST 题目咯。咁就又做到冇教训啊，咁啊一系唔识就罚啊咁样样。咁啊又罚抄又罚剩，咁啊有啲。上網有些人都話要阿爸阿媽代罰抄，咁我覺得咁黐線嘅喂，屌你老味咁，你間學校啲成績或者係個僆仔成績唔得，你又罰佢抄，罰到冇教訓，惡性循環地嗰啲成績係越嚟越唔好㗎。你唔係獎勵佢，你係不斷懲罰佢喎。根本啲考試制度就係好扭曲人性同埋好折磨家長啊。 不過我喺度諗緊咧，呢樣嘢係即係以前我哋冇噶嘛，啊唔知道我們 有中三評核試啊嘛， 係評核間學校噶我哋， 係啊中三評核試我哋評核間學校噶嘛， 屌咁亂做得啦， 小學小六嗰個評核試嘛，我哋評核小六噶咯，你記唔記得啊？小六升中學你冇做過噶啦，咁咧我哋嗰陣時咧小六升中學要做個升中評核試嘅，升中評核派位，咁咧就成班學生一齊去做嘅，咁咧就係評你間學校由即係喺區內邊 band 幾啊，屌我哋以前大埔區得兩間小學。唔知三間兩間，屌你老味，你咪評夠佢啦！屌，唔得你 band 零咩？屌你老味啊！咁你係咪你都係嗰個 band 噶啦？咁所以就冇咩壓力嘅。係啊，同埋我自己有一個睇法就係話，你罰抄亦都係冇意義的，即係你罰啲僆仔抄，佢係冇時間瞓覺，即係唔會將件事上心噶。 喂，但係其實係咁啫嘛，即係根本就係啲老師咧。其实老师就是找着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罚抄是一个手段，很明显。那你就是想去找一些，没有的，你就是去找一些方法去令到学生去做一些你需要交的功课而已嘛。咯，其實學生你講真，屌咩？你學校 band 幾骨撚事咩？你最好 band 十，我舒舒服服咁過，我成績好就得噶啦。其實係咪先？ 我覺得一樣嘢。你講得好正確啊！第一，第二樣嘢，你俾咁多功課啲僆仔做把撚啊！ 同埋，我覺得咁啊，即係如果啲老師啊，係真係錫學生嘅 啊， 其實 冇做功課咯， 咪冇谷佢咯， 啱啊！ 咪因為你谷嗰啲嘢，大家都知啦。有時咧，因為我哋都係喺個制度下邊啲犧牲品嚟嘅，好似中午考試咁樣 啊。 即係我哋以前就中午考試啦，而家 有啊，中午嗰會考， 而家冇曬係 CE 噶啦。咁我哋以前 而家有咩㗎？ 而家係。咩 DSE 嘛？ 啊， 即系以前而家得中六嘅啫嘛。 系。 咁以前我哋中五会考嗰个年代，你谂下，大家狂谷冷谷谷你上去，其实都系为你好嘅，因为、喂，大家有啲嘢好客观嘅，知道你爬得上去。你就上预科你谷到上去，咪上大学咯。系啊，跟住然后，咁你个人生喺佢哋嘅世界里边睇。你谂下我读中学的时候都是1990几年的时候。那即是我们的老师是百几年的人，对不对？ 啱啱啱。 他大得你十零年才教书的嘛。 啱啱啱。 百几年人的眼光是不是觉得人可以透过读书可以去搵钱搵食啊？ 啱啱啱。 那 他一定是受他年代的眼光去管，即是他是 manage by 他那個年代的眼光的、你一個火星人當然覺得火星好的啦，是不是、他不會覺得、一個人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自由發展哇，最好又懂音樂又懂體育、不會的，他們那個年代一定是覺得喂，你一定是中英數搞得好、我以前的老師很笑，他是覺得、喂筍筍你那個、你呢知不知道為什麼數學要合格 啊、 我为什么数学要合格？我告诉你我数学就是一路都不合格的、虽然小学小佬大学毕业、 我告诉你我爱因斯坦不嬲数学都不合格，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呢、原来未来呢出去做政府工的话呢必须要数学合格的、我就那时候我都很唐突，我都告诉你我其实真的没想过做政府、你知道年轻的我呢一早已经有定自己的志愿、是想做一个摄影师的嘛、 咁係，但係喺個地細嘅世界裏邊，攝影師係一啲唔入流嘅工作嚟噶嘛，即係唔可以做非法佬啦，唔可以做攝影師啦，空渠王就唔得啦。即係咧，呢個世界好多工作咧，其實如果你要俾心機做讀書嘅話咧，其實你應該係收齊自評啊，去做下嗰啲呢個即係做管理咧。做管理层就唔可以做物业管理嘅喎，只系只可以做管理政府管理层嘅得 咁啊！好彩你唔合格啫，如果唔系咪好似李老师咁样做教书啊，屙卵啦，屌你！ 即系咧，咁然后喺佢哋个咁佢哋咁喺佢哋以前嘅眼光嚟讲，其实佢真系为你好嘅。你谂下，如果喺你嘅世界里边，你知道饮香炉灰加曱甴系真系可以帮到我小朋友嘅话，你其实你嘅世界只系得一样一味药嘅啫， 就系香炉灰加曱甴。 咁你就系俾佢饮啦。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咩 TSE 咧，系咪 TST 啊 ？TST 好咋？ 喂，呢个系完全系错噶嘛？因为喺你嘅眼光里边，你都知道呢样嘢唔系为你好嘅，唔系为个小朋友好噶嘛。 是为间学校， 是为间学校好噶嘛？学校系咩？学校是一个死物嚟噶嘛？你点可以为一个死物去牺牲啲小朋友噶？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考试其实是一样好差嘅嘢嚟噶。嗱喺你头先讲系咪德国啊？ 德国， 德国我记得系读啲试片班嘅时候咧，系唔俾教，唔俾啲细路仔做功课噶，净系你翻学做咩咧？玩。你翻学嘅目的就系话俾你听玩就得噶啦。 不过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控制嘅呢啲嘢，有时啲。我以前有啲同學翻學就係嘅目的係咩？屌閪， 係咩？有咩？ 咁咪揾啲女同學屌下 咁咯。但係我翻學揾唔到嘅，點解？ 咁你水皮啊嘛！屌閪嘅，你冇錢咩？嗱，即係講真，嗱，即係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嘅特色嘅。我嗰個年代咧，嘅。你知啦，我哋住啲屯門學校啦。 屌，我以前咁住屋邨學校啦。 啲屯門學校又好落後噶嘛。 我以前嗰學校仲落後。 然後咧，我記得有個男仔，佢係翻學。咁然後咧，你翻到嘅時候，件恤衫就攝入去噶啦。咁然後咧，小息就件恤衫掹曬出嚟咁樣嘅。咁咧，佢咧又冇掹出嚟喎。佢咧攝嗰條皮帶咧就係曼寶路卡式。你知曼寶路卡式啲嘢真係好老土嘅，個牌咁撚牛龜咁大 啊，好威好威， 好撚型啊嘛。咁然後咧，再加條。喐嘅系咪喐啊？ 怪 啊，系啦，牛仔裤，但系咧就摆喺度西裤咁样，跟住然后再加到多亲妈嚟皮啊！喂，屌王子嚟嘅喎，即系可能即系喺我哋童年嘅世界里边咧，就相等于咧一个男仔咧同学咧，好似揸架 Maserati 翻学咁样啊！喂，你系女好容易啊呢个世界，所以即係呢個世界都係物理嘅，即係你當你發現即係啲女仔見到呢個男仔，佢咧可以享受一個更高嘅物質嘅時候，咁啊人以財傾，佢梗係一定會向啲有錢嘅男仔進發噶啦。我以前都好神奇噶，成日都發現咧學校門口嗰度咧啲女同學會坐咗會有車坐噶，然後孭個煲袋咁樣翻嚟。 係啊係啊係啊！我以前啲女同學都有車坐嘅。 唉，佢哋打工辛苦啊！ 人哋把口好捻辛苦，俾人插到啊！屌你老味，花捻晒！你几女同学成日搽润唇膏啊？点解个口角爆捻？同埋你见到女同学成日坐啊？ 你话废佢咧？点解咧？啲女仔明明冇就笠呢个地方都笠。 点解女同学唔系成日坐要企啊？屌得屎忽窿多啊！咪啊！我话俾你听，考试制度其实是一样好捻扭曲嘅嘢嚟。话说阿牛牛就唔见晒啲证书，你知唔知啊？ 点解嘅？ 话说咧，佢搬屋咁，佢阿爸咧，佢咧将啲证书咧全部啊，由小学到大学毕业的证书，就摆落一个纸筒入边。个纸筒咧就好烂垃圾嘅，卷稳埋。咁咧佢阿爸抌嘅时候又冇开个纸筒喎，因为个纸筒佢攞啲嘢卷埋，就成个纸筒抌捻咗。咁所有证书都冇晒。咁咧除咗佢而家做紧读完皮肤科毕业嗰啲证书就有喺度，连大学毕业证书都冇埋。咁咧佢咧就呢、這個去醫學院申請啦，醫學院就話我只可以俾翻一封中文大學當年畢業嘅信你，話證明你修畢醫科課程，就冇當年佢醫學院咧，佢醫學院有 兩個院長簽名 嗰張，佢就冇得俾你啦。咁咧即係邊個 faculty 畢業嗰張冇得俾你。咁咧佢就淨係得嗰張證書嘅啫，而家咁佢有一日就去考政府工喎。你知唔知政府工做咩咧？佢話你係醫生，有咩證明啊？佢喂，我有卡片啊，出邊掛銀牌呢啲卡片，屌你老尾，阿茂阿壽個個月一人印幾百張嘅行片用噶啦，你唔好撚理啦。你而家咧就咁，我哋為咗證明你有咁嘅即係 qualification。咁咧政府而家有啲叫中英文中英數評核考試嘅。 咁咧就愛嚟評核你係咪嗰個 grade 嘅人。咁你係醫生咧，一定要攞 A grade， 即係一橋都唔錯得嘅。咁啊，牛牛梗係做咩咧？去考啦。你知唔知出嚟嘅結果係咩咧？三科肥撚曬。 唔係啊，唔會唔會。 真㗎，你打電話問下佢啊，佢狂屌老母，佢話深度係你唔撚信㗎。 唔會唔會唔會。我老婆都有考， 你老婆啱啱带低书包冇几耐咋？ 唔系，梗系唔系啦。我老婆而家，你知道我老婆份都系政府工嚟噶啦。 系啊， 系啊，佢都有考啊。那個、 但系你老婆考入去嘅时候，啱啱放低书包冇耐啫嘛。 梗系唔系咯，嗰、那个叫做我老婆个系考，即系读完书几年先去考噶啦。 牛牛读完书十几十年啦，最大屌你！ 嗰份嘢叫做唔知个 O level 啊。 啊 我唔记得咗啦，即系系个个考公务员都要考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佢啊， 我咁嘅 level 都會合格噶。 我話俾你聽，咁啊牛牛就閪曬，咁啊牛牛講翻出嚟嘅，因為應該係真嘅。點解咧？佢好注重呢份工，因為佢上入衞生署做，咁就閪曬，閪曬之後佢就屌老母，佢話屌你老母，而家你又咁撚衰，我都唔識。我話你有冇問隔離嗰個人？我屌你啦，點問啊？大隻口屎出貓啊！屌你老味，喺呢啲環境焗撚住要咁做啦，係嘛？ 你咁樣啊，牛牛嘅自尊心就落。 咁啊閪撚曬，咁咧我想同大家講，考試只會令到你一個人。是越嚟越令到自己的自尊心掠奪。你看啲細路仔幾多少考考下試跳撚咗落街，幾多少考考下試咧？屌你老咩割脈啊、自殺啊、跳樓啊、抑鬱症。你諗下個僆仔由細到大，頭先你都講啦，就話考試係愛嚟做咩啊？分嘢一啲人比較低級啲嘅，或者係比較即係冇咁叻嘅，就 group 埋一齊教嘛。呢啲咪最撚失敗嘅教育咯。 哦，又唔係咁講，唔係即係我頭先咧想講咧係咩嚟嘅咧？我唔係只話想 group 埋啲渣啲人一齊教育，我個重點係咧 group 埋啲渣嘅人教育咧，係我嚟為呢個社會提供一啲咧廉價同埋低層嘅勞動力。 啊， 因為其實係咁噶嘛，如果你冇辦法個個都係醫生嘅， 啊， 即係如果有一千人考試，屌最尾有998個係醫生，有3個係消防員咁啊嗱嘢。咁點啊？邊個做警察？ 呢啲有對大學畢業再算啦，大學之後再算。 即係做人唔係咁，唔係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啊！即係如果有一個政府咧，我唔會好似你咁樣諗噶嘛，我唔可以諗咧等你再算噶嘛，我諗下撲街或者撚人去掃街啦，有啲人去做 sales 佬啦，即係咧我作為一個大計劃嘅時候，我要計劃究竟有邊啲人係要註定去做賤人。 嗱，我會唔會咁睇會好啲咧？其實應該係個教育裏邊。個個都去到某一個水平，譬如個個都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之後你可以選擇掃街，你可以選擇做醫生。嗱，喺呢個世界裏邊已經非常之殘酷 嘅。 你話提家提供 呢個世界咧，係冇辦法咧，有人去願意咧去做一啲厭惡性嘅工作嘅。 係， 即係如果你有條件嘅話，你大學畢業啊，即係。唔好话你大学毕业啦，你而家讲真，好似你而家搵几皮嘢咁样啦，即系都叫做新干净啦，啲污糟邋遢嘅嘢你唔想做。 唔系话日日都换紧屎片喎，大佬。 嗱，但系点解你做呢份嘢啊？ 呢份嘢系因为要换屎片先有几皮嘢啊嘛。 就系咁讲咯。 啱啊。 但系而家你咧就要，我而家咧仲要去啦，我仲有一啲嘢更加污糟嘅，但系又冇几皮嘢喎，咁边两个去做啊？ 我话俾你听。你頭先話即係廉價提供一啲廉價勞動力，而家啲勞動力已經好廉價噶啦，大學畢業都係得皮領嘢，仲要做幾年，屌你老味啊！ 又唔係咁講喎，你咧要，因為咧一個大學生，我話知你四條 A 定九條 A，你出到嚟你都一定要經歷過呢個萬零蚊嘅階段， 仲要好多年喎、啊。 你最尾唔係嘛？我而家講真，我環顧我都啲朋友啊，我都叫做畢業十幾年啦，冇人揾萬零蚊嘅。 哦， 即起碼都三四萬嘅，即係好普遍啊！三四萬係好普遍嘅。但係如果咧，有啲中午讀完書嗰啲同學仔咧，揾萬零蚊又好普遍嘅喎。喂，佢唔係就係用你頭嗰幾年去計嘛？佢係成個人生咁樣規劃去計嘛？即係如果你係掃街嘅話，你唔會你掃咗100年之後都好，你係唔會有兩萬蚊嘅掃街噶嘛？ 我哋唔可以咁咧。嗱，我舉一個例子，到你即係大學先係一個篩選嘅過程，喺你中學嘅年代，俾多啲童真啲小朋友。 屌呢個， 你可以取消考試呢樣嘢啊，大哥！ 呢個係社會資源分配嘅問題咯。 啊， 即係你，因為其實咧，你而家你係一個導演。 啊， 你而家咧就準備咧要拍一條咧叫做大香港紀錄片咁樣，跟住全部都係 Kelly Fair 嚟嘅。咁咧你知啦，扮醫生嗰啲咧就1500一公。你喺下面做掃街嗰啲 Kelly Fair 咧，就可能過鏡嘅啫，就50蚊嘅啫。咁但係你條數咧得咁多噶啦。咁然後咧， 唔係你去到大學先篩選啊。 喂，咁咪死啦！咁你變咗咧，要有好多間大學噶啦嘛。 而家香港啲大學供應過剩嘅時候，冇乜所謂，我覺得。 唔係㗎，冇話供應過剩㗎，即係你諗下，如果係起碼咩喎？你其實得130,000人，我嗰年啦，130,000人係得30,000人上大學㗎啫噃。 唔係有啲人會自愿出嚟撈嘢㗎嘛，唔讀㗎嘛，有啲就 咁又得。所以我頭先嘅觀點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從一個你係一個政府呢個大導演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你其實需要好多垃圾嘅呢、這個世界。 我知道，但係你唔可以喺細路仔嘅世界裏邊已經俾咁殘忍嘅佢嗱，啲先生考試唔合格會做啲咩咧？罰你抄啦，罰你企啦。我嗰陣時最叻係咩咧？罰抄。我話俾你聽啊，嗰陣時喺嗰個中四咋，中三，我阿媽已經叫我做一樣咩啊？唉，你唔好撚抄啦，屋企已經細，你抄撚到天光，嗰陣時真係抄天光。啲先生罰你抄咩咧？成本書係成本書，嗰啲中史書抄成本。屌你老尾，根本你一翻學，你一翻到屋企啊，淨係抄你都瞓唔到覺啦，仲要做功課。 點解冇啲老師叫你？喂， 你罰抄個波，罰屌閪今日。 Mary 今日冇交功課。嗱，沈哥，你今日咧做嘅，你今日攞 A 啊， 好啦，我而家咧就奖阿 Mary 俾你屌佢啦，咁样，哇，咁啊掂啦， 最弊 Mary 俾你屌咧，报警咧，屌你，啱啱拉个冚家铲啊，屌你，系啊，佢真系想益你啊，益你喺监狱里边有一个安静嘅环境去读书啊嘛，包你攞10条 A 啊， 喂，系啊，好多监等都攞好高分， 系啊，最弊你放唔捻翻出嚟咧，你里边攞10,000条 A 都冇捻用啊， 我想问系咪坐监系可以申请读书嘅咧？ 系， 个个都得嘅， 个个都得嘅，但系你读嚟把捻啊？ 咁但系如果我唔系老中我可能10年咁啫嘛，咁我读书系咪好啲咧？ 系你读完出嚟， 同埋系咪有冇大学课程噶？ 有， 即系你可以读到博士咁。 屌你读到乜卵嘢都得啊！ 唔使钱嘅， 你开卵位啊！ 即系佢拎你嗰份钱去， 梗系唔卵系啦，边度帮你交学费啊？ 咁啊，出边有 系啊，你屋企人教你先好读啊，细佬。 咁你点样去上堂啊？ 佢有啲函寄俾你嘅啲嘢。 哦，即系有个公文袋咁样，有啲课程 你 自己读 啊。 哦、即係要自己讀嘅， 自己讀噶，俾錢讀噶，屌你唔使錢你開兩位。 哦， 屌你老味，邊有唔使錢嘅世界？坐監啊，大佬，屌你！ 即係其實你可以變成一個法律學者嘅喎。 係出到嚟冇人請你啫嘛。 咁你其實監獄裏邊有冇一啲人係最尾讀書讀到好撚叻嘅咧？ 有，以前有個老同我知道嘅，就判終身監禁嘅，咪讀到博士咯。 係啊， 係啊，嗰陣時監頭仲送咗4條煙俾佢，一條煙啊！監獄署送俾你，諗啦，監頭送俾你幾撚大大件事啊！仲要送4條喎，佢但係最搞笑嘅係咩？佢戒撚咗煙，你送俾我把撚咩？咪俾撚翻你，屌你！ 咁我想問，咁精神病院有冇人讀書嘅咧？ 有，我見有啲讀噶， 係嘛？ 係啊，長期都讀噶，我見佢咪讀來讀去都係嗰個 chapter， 但係佢好醒嘅。以前嗰條友係唔知博士生嚟嘅，但係跳撚咗掣。咁之後咧，佢層樓啊俾人收撚咗，因為供樓供唔撚掂。咁佢都有啲函授課程讀，佢讀唔撚入腦啊！食完啲藥你集中唔到精神㗎。 哦， 係啊， 係 啊。讀閪咩讀？屌扮嘢啫嘛！讀個老母啊！因為佢好單嘢好大單嘅。佢唯一呢樣嘢咧就讀書畫畫，希望咧個官俾佢出院，但係佢冧咗幾個人㗎。殺幾條友噶係，你判終身噶基本上，屌咁佢咪要俾個好印象個官，因為年年有會開噶嘛呢啲，咁佢要俾個好印象個官就係話嗱，我讀書啊畫畫嗰啲咁，但係官唔係傻啊嘛，放你出去你唔食又咪一樣斬人，你讀書同畫畫唔保證你唔斬人噶嘛大佬，你應該同個官講嗱，我刀法好撚勁啊，屌你老味似叉燒一樓啊，你放佢出去一定斬人啊，屌你俾我去伊拉克啊，嗱你俾張機票我放。救我去美國啲軍部，咁啊搞得掂個官印定俾你啊！ 以前咧喺外國咧，譬如話咧，會唔會徵召監獄嗰啲人咧 啊 去打仗嘅咧？ 監獄就唔會，我知道美國會做一樣咩咧？你有嗱，佢細個咧有好多篩選嘅。美國同俄羅斯最俄羅斯就呢樣嘢係變成佢嘅醜聞嚟嘅。你喺學校讀唔到書，暴力狂， 打人，聾哑人士，但系又大大只只，做咩咧？当兵就最叻啦，当兵唔使讲嘢噶，你踢你叫你去嗰度嗰度嗰度，聾就最啱添，耳罩唔使戴，屌你啲机关枪炸弹声你听唔捻到，咁你去到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杀捻晒啲人得噶啦，咁你之后翻翻嚟有饭食就系咁简单。嗱，任务简单啊，行动又简单，你有暴力狂啊、变态佬啊、放火烧嘢嗰啲啱啦，你去捻晒嗰度，真系噶，美国咪最兴呢啲啊，佢哋叫 force team 啊，暴力小组啊。專係揾呢啲人 pick up 呢啲人做㗎，佢咪專揾呢啲變態僆仔做咯。所以你唔好諗住呢啲冇工做啊！喺呢啲國家，屌你老母，你簡直係救國英雄，冇撚咗你唔得，屌你！ 可能侯賽恩都俾呢啲人懟冧㗎，真係。 你講得好啱啊！ 係嘛 ？Force Team 之後有一隊喺美國惡名昭彰嘅黑水部隊，咪就係呢啲人咯。 哦， 係 啊！ 精英之中嘅精英係咩啊？你諗下打仗，你咩叫為之精英？殺人最多係精英，你最多老撚討嘢係精英。这个做一些杀人放火强奸打劫做足老撚土挖撚突的事为之精英的时候，哪些人最啱做这些就是变态佬。即是你真的那些变态杀人狂那些，你知道你开枪杀人或者拿刀杀人，一个正常人是会害怕恐惧的，哪些人会害怕变态佬就不害怕。 其实这个好像医生一样，其实他们都很违反这个，其实譬如说你知啦，一個人如果咧劏開另外一個人，嗰條友仲喺度咁喺度大叫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好難落刀噶嘛。 唔係嘅，睇你落刀係殺人定係救人嘅啫。嗱，因為醫生唔係殺人啊嘛，佢嘅理念係為咗救活你啊嘛，咁所以佢會喺你ER嗰陣時都會做一啲，即係都會繼續落刀，因為佢個目的係救人。 哇！我咧嗰日做完手術之後咧起身喎。其实我张床是啲血多到湿晒， 系啊系啊湿晒啊， 系啊，即系佢已经系占咗张席， 唔系席嗰啲叫单， 即系有块嘢系胶质嘅，系啊系啊， 单占一张， 系啦，跟住然后咧，我已经感觉到咧，即系因为喷血嗰个位系有麻醉药，我 feel 唔到啦，但系成个背脊咧好多位都冇麻醉药噶嘛，哇！我直头感觉啲血咧喺度叭叭声咁流出嚟，跟住起身发现，哇！上张床红色嘅，但系因为我做完之后咧，我唔想喐。因为我觉得个身有痛，跟住然后咧，护士哥哥行过嚟，佢话嗱，半个钟之后咧， 我同你换床单， 我同你换床单啦。跟住佢半个钟嚟之后咧，咁我压住咗个伤口啊嘛，我已经唔想喐啦嘛。话唔使啦咁样，跟住然后佢话，既然你咁豁达，咁我哋都由你啦。 第二日换嘅时候， 唔系，我冇，我到夜六个钟之后我可以起身啊嘛。起身嘅时候望到，哇，张床红色嘅，屌， 成张都系啊， 一咁卵大打啦。 我有一次见咧，就有一个黐线佬。咁咧就佢痔瘡好勁啊，屙一個腸頭出嚟，屙咗出嚟佢做咩咧？佢以為嗰嚿係屎，咁啊走去篤穿佢挖啦，篤穿佢啊，以為嗰嚿係屎啊，掹出嚟，咁啊掹到好個蘋果咁撚大嚿。我話俾你聽，啲血咧佢瞓喺度噶，佢真係瞓喺度拗喎，浸咗大約有半寸嘅血水喺一張四乘六嘅床上面。咁啊，屌你梗系急救啦！我哋啊，咪谂都唔使谂啦，咁啊帮手做啦。咁啊，医生嚟到，咁啊都好核突啦。当时嘅场景，咁之后都要送落屯门医院。咁呢啲真系做急救嘅时候好多核突嘢噶。屌你张床真系好估唔到一个人原来有咁多水同血一齐流出嚟嘅，即系佢系啲血加水咯。哇，好撚多啊！真係又臭喎，真係好撚恐怖啊！屌個老尾，即係你唔好諗住個人冇咩嘢流出嚟，原來個人好撚都係流出嚟嘅咁。呢啲嘢唔講，你話考試，你嗰陣時而家嗰啲僆仔啊，我嗰日有個同事個女就默書，就兩次唔合格要見家長，咁佢就同我呻，佢話搞，我個女又唔合格啊，要默書。我話啱啊，你咪叫個女唔撚默書咯。佢話咁點得啊？你唔默書，先生嗰啲分數又俾唔到。我話嗱。读书不是求分数，电视讲了很多次。如果个先生跟你咁讲，你就第一句我屌你个閪啊！你唔好屌佢老母，因为佢老母老啦，你直头屌佢个閪先。首先，第二样嘢你跟佢讲，你我个女唔合格是很正常。第一，如果那本书是非常之有味道的话，我个女一定会合格。第二样嘢，你教埋啲嘢，既冇趣味又冇实用价值。第三樣嘢，懲罰係唔能夠令到一個小學生有一個細反思嘅反省，只係浪費佢嘅時間。所以你應該決斷地去做就係，我唔交呢、這個罰抄。第一，第二樣嘢，逢係有默書堂，我個女唔上。第三樣嘢就係你默嗰啲嘢， 麻煩你默一啲有趣味啲嘅嘢，就唔好再默呢啲咁嘅垃圾。 我有少少嘢唔認同，不過咧，首先我都想講咗個觀點先嘅，就係、是、咧，我好多年之後啦，我諗未必每個人都有呢個噩夢嘅，但係咧，我讀書嗰個時間咧，我都唔係啲天資聰明嘅人，所以咧，我考試都係好大壓力嘅。我到今日為止啊，我諗一年一樣到啦，一年有幾兩三次咁啊，我都係發夢咧，考試前個壓力噶。即係個壓力咧，仲會突然間咧，有一日發夢咧，突然間會扎醒咗嘅。咁以前後生嘅時候， 你諗下嗱，大家聽住啊，一個喺現今教育之下犧牲嘅中年人，有呢個中年嘅憂鬱反應啊，真係㗎，呢啲係中年憂鬱反應之一嚟㗎。 跟住咧，然後但係咧，我點解話頭先你嗰個觀點咧，我唔同意咧？先第一，好多時咧，因為年紀小咧，佢冇辦法學識一啲太抽象嘅嘢。其實嚴格嚟講，數學係冇用嘅。數學你係就係識加減咪得啦，係咪？ 你整核彈咧？ 但係加減而家有部 iPhone， 你咪自己讀咯嚇。 唔係，愛因斯坦都用計數機㗎，愛因斯坦心數論渣。 但係咧，但係譬如話咧，一個人咧，即係每個人嘅發展都唔同啦。譬如話，我而家影相，我知道35mm咧，因為我 CCD 係。36×24嘛，個大細係，咁然後用35mm 咧就係等腰三角形啦。咁譬如話我未行到過去嘅時候咧，闊到35尺，直尺就係35尺。如果冇35尺直尺，我就冇35尺環島影啦。其實咧有一啲咧，呢個係 perfect theory 咯，即係不是定理啊嘛。咁然後你有啲嘢。你真係永遠唔知幾時先會有用嘅。但係咧，到你話喂，我年紀大咗，我而家仲有冇辦法學識啲好簡單嘅嘢？真係對唔住，我嗰個學習力咧，好似停經咁樣啊，已經冇咗噶啦。 啱啊！ 譬如話，我話你聽，我你話細個，其實咧呢、這個人類咧好多資產咧，都係要透過我哋要處理同一種語言咧，先可以傳遞到嘅。 係， 譬如話我好細個咧，我學識咗背《長恨歌》。咁《長恨歌》係香港即係全中國一個比較長嘅一個詩篇啦。我而家都識背嘅。咁但係點解會背咧？咁有一次個老師話：你不如背咗我生日送禮物俾你。咁我真係背喎。 佢咪好撚大波沙俾啲奶你飲啊？ 係，我都想啦，唔係佢唔靚嘅。咁咧，但係咧，咁我背咗之後咧，我其實咧就掌握咗好多舊時嘅成語同埋詞語。咁我知道咧， 使撚咧出嚟咧，社會做嘢，你做老細識一句嘢得，我屌你老母啊！做下屬都係識一句嘢得，我屌你老豆，我屌你老母啊！ 話你聽啦，你譬如話即係咧一個人咧，如果你係有喂要我老婆打嚟陣啊先， 因為你學成語冇撚用啊嘛，淨係屌個老母嘅啫，屌！ 唔係即係咧其實就要睇下你個人嘅發展向邊一邊啦。譬如話你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阿陶傑咁樣啦，即係佢作為一個專業嘅交流人啦，咁其實一個人咧有冇一種能力可以講嘢咧以少眾多，即係想講一大堆廢話，然後咧佢只用幾個字就講到嘅啫。我譬如近排啱啱先跟人學識，有一個語法叫做譬如不吃白不吃， 咩㗎？ 你唔知咧， 我不吃白不吃，你唔食咪唔食，你唔食就真係即係嘥咗佢啦。 系啦，即系咧，你谂下，即系其实呢个 pattern 咧，好多时候都会用嘅，不做白不做，不屌白不屌咁样。即系如果你，即系呢件事，如果你唔做，你就系浪费咗咁样。即系其实咧，中文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种语句啊。其实系令到你咩讲嘢嘅时候咧，可以 精辟啲、 简洁。呢种简洁力咧，就唔系每个人都有嘅。你试下同啲理科仔讲，你好似同啲章鱼讲嘢。 唔 會咁惡啊！唔係你好即係好襟時，好累贅啊！佢冇辦法咧，可以體現到語言嘅優美啊！即係點樣可以講件事講得靚啲咧？聽落去嘅時候醒霎啲咧？ 語言嘅優美，我淨係識 E O O， 我覺得女人喺語言優美上邊淨係識咁啊！嗱，呢啲就係語言最優美嘅地方嚟。 你諗下， 千祈唔好講嘢啊！ 呢個就唔夠啦。你諗下，犯到我一句就成名啊！佢就比一般人多咗個丫媽爹，係啊！人哋就係一句丫媽爹。人哋讲完之后，你香港仔你都听得明，系咪？ 系 喎。人哋第二个就咩 ？key emoji。喂，你睇佢就系体现咗人哋博嘢都体现到语言嗰个优美啊！你由头到尾都系你同一个非洲人咩？非洲人又哇咁样，所以咧，你系冇系唔同嘅，即系所以咧，我话即系数学啊、中文啊、英文啊，更加系啦。 你英文其實係好枯燥嘅。如果我哋係用我哋用方法去學嘅話， 啊、 但係冇辦法啊，因為我哋老師又唔係鬼佬，係咪先？佢本身都係我哋中國 鬼佬教唔到呢啲咩啊，老友教鬼佬教你屌屎乜嘢？ 好慘 嘅。 我哋其實中國人咧學英文咧、啊，其實個個人咧學得好咧，通常佢都係好艱苦咁樣學過嚟，除、 啊、 非就好有天資。冇、 啊、 天資嘅都係好困難啊！喂，大佬，你放咗學嘅時候，大家超級屌老母，聽日就 good morning 上。即系你冇咁嘅本事咧，去将、啊、即系去学习到呢个英文，等等先。 啊， 咁你话其他嘅学科咧，即系我觉得都唔够话，即系中英数呢三个系胆嚟嘅。 系胆嚟嘅真。 你话喂，啊、大佬嗰时候仲有咩？ 地理、圣经、 地理都系好有趣嘅喎。 地理有捻趣，屌你个閪！ 咁你系因为唔捻识啫。 啊，中史、西史， 你咧要学啲嘢咧，系令到你行出街睇得明呢个世界。 啊，哦、先生当年冇教我嘅喎，先生当年就系话：喂，阿狗，你又唔合格，屌你老母閪，零分！你老母閪，你地图嗰度发硬当你背捻晒啲字佢屌。 其实历史系好有趣嘅。 啊， 吓、啊，咁你个即系好多嘢咧，本身系好有趣，但系咧你冇办法咧去。了解不到啊，因為其實咧 一個好冇趣的方法教你啊， 同埋咧，因為我哋細個咧，我哋唔識一樣嘢， 啊， 唔明呢個世界有樣嘢叫陰謀，即係如果你讀中國歷史或者外國歷史咁樣，你明白？唉，睇嚟呢個 都係一個陰謀。 其實即係你其實歷史上邊我哋唔會好少話啊毛澤東係奸嘅， 啊， 即係冇呢啲咁嘅佢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 啊 嚇， 個個政客都係噶啦，屌你！ 佢當年咧就係為咗做一樣嘢，所以佢借用咗同邊個嘅關係。咁喺呢件事裏邊有 A、B、C 軍又犧牲咗。 啊，個個政客都係咁噶啦。 我話俾你聽，即係咧，如果你喺讀歷史讀得通嘅話咧，你就發現咗咧，其實咧你係唔撚細識嘅。 啊， 即係你寫乜撚嘢落去都啱啊。通常咧一個王朝嘅腐敗咧，通常都係。有人 宦官当道， 政府有问题，咁、政府有问题， 民怨再起， 唔系政府有问题咧、就系有好广阔嘅，咁、你谂下，其实一个政府架构出咗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皇帝喺咁捻远，关我咩事啊？咁佢一定系做咗一啲嘢咧，同民生有关，苛捐杂税，咁、但系你谂下，如果咧？我是做得好的，即是我有收成的，你想想我那間塊田 OK 的話、其實他屙天擇數不屌不給咯、是不是，你現在香港政府收到你 30% 這樣、但是屌你圍堵身你就照給咯，你會維持這個政府，你不會打勾他的、是不是，因為反正你去澳洲要交50香港 現在30 那你是不是交香港先、所以你喂還有喂屌你又不會走的、那屙天擇數通常遇到什麼經濟不景、如果經濟好的時候咧，即係譬如話，喂，屌有冇自然災害先？有自然災害的時候，你就賴多啲啦。冇自然災害，你冇事噶，係咪先？咁然後咧，你就要分啦，究竟係人為問題啊，定係歷史客觀問題啊？咁你話，喂，皇帝衰，所有人啊，如果有錢咧，佢唔係顧住屌閪，佢一定係諗住做壞事，係咪 你講得非常之正確啊！ 但係咧，我哋其實咧冇一種所謂咧歷史全面啲嘅歷史觀教你，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年輕人，如果你有讀歷史嘅話，你而家諗下，其實一個人衰通常係咩？權力使人腐化，腐化通常做啲乜嘢？你腐化都有具體嘅載體㗎，係 啊， 係咪？即係咧，食大麻可能係一種腐化，但係呢種腐化就係你自己有問題嘅啫。嚇、 啊！ 即係你話貪污，一個個人嘅貪污對社會嘅影響係好細嘅啫。 哇！其實成個政府貪污嘅大鑊。 如果成個政府貪污咧，對呢個社會影響就會好大嘅。咁、但係你又諗下喎，如果你好似明朝、清朝，喂大佬，你啲康乾盛世咁樣，你咪貪咯，一樣屌翻，即係我下屌咗大把，係咪先？即係好似而家中國大陸咁樣啫嘛。你冇所謂，你虧空功夫，你攞啲養老金去炒冇事㗎。 啊，啱啊！ 屌，政府有錢嘛，俾你咯，玩咯，係咪？咁樣我覺得所以咧你要配合啦。啊，如果啱啱撞到1929年嘅經濟崩潰， 啊唔得撚啦。 啊，咁你上邊又繼續貪污，咁你先會死㗎嘛。所以咧，咩係一個世界經濟點解，即係呢個世界歷史點解差咧？一定係好多壞事可以造成的、所以咧訓練到你一樣嘢係咩？ 睇嘢唔好咁低 B 啦。通常呢個世界有問題嘅時候，通常都唔係因為有一個原因。 屌你！ 我覺得咧就係、是我覺得讀書最好玩係咩咧？就係、是、你去揭露到呢個書本後面冇講俾你聽嗰啲嘢啊！咁嚟咧就係 先生當年唔會教你諗下而家嗰啲教育制度，屌你老尾考試唔合格，測驗唔合格，狂罰你老母閪！屌你老尾罰抄罰成，喂你真係等同罰父母啫！ 我覺得好白痴嘅，即係咧我以前讀書咧，其實根本由頭到尾咧，唔講邊啲嘢重要啲。 啊，系啊，系啊，佢唔讲。 佢就系话俾你听，样样都有。啊，咁梗系有一样嘢重要啲噶。 啊， 即系呢个世界都有原因近因啦。即系譬如话要发现凶杀案咁样，佢老婆同佢分手， 啊， 都系一个近因嚟嘅。不过原因可能佢咧喺澳门搭马仔输咗几啊万嘅喎。咁然后咧，客观嘅因素系咩？佢本身有精神病。 啊， 咁边样最重要咧？ 啊， 佢唔讲。 屌你！我咪話而家先生根本黐撚線。第一，我喺呢個節目再次呼籲，就係、是、取消所有中學至小學嘅考試。你真係由得啲細路仔咯！你考試測驗嗰啲唔合格，抌拆咗張卷佢啦！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讀最開心讀書係咩咧？讀工業學院。工業學院個阿 Sir 就真係睇得開，人哋真係出嚟食四方飯食好多年，因為人哋學師仔捱上去，佢係第一個華人喺美國南嶺號啊，好似佢覺得係Buchanan 南嶺號啊做工兵嘅華人嚟㗎，好老㗎，佢退一役之後翻嚟香港教工業學院，人哋真係打過仗，真係打過仗。嗱，嗰次佢同我哋教書，今日我哋考畫圖。咁嗰個僆仔讀得工業學院，梗係讀唔到書商工業學院噶啦。個個望撚住佢，戇鳩鳩。嗱，我哋今日畫士巴拿咁樣，咁畫士巴拿考試喎。咁咧佢就話見到個個屌你老味閪，講完之後咧，佢擺一張圖，擺一個實物出嚟幾多尺寸之後都冇人識畫，畫嗰啲爆炸圖，三維爆炸圖。咁佢之後做咩咧？嗱，我今日宣布，因為大家太過集中精神啦。有戴間尺的加十分，有啊！屌你，即係坐底咪有十分啦嚇，冇人唔會戴間尺啦。佢話：今日大家儀容都好整齊，尊重考試，每人再加十分，即係有二十分啦。之後佢再行埋我哋個位身邊，我發覺每個同學都好遵守秩序，有戴擦膠啊，每人加多十分，即係三十分啦。咁之後咧，佢再做一樣嘢咩咧？今日我哋畫咩啊？個個都話士巴拿，答啱曬，每人加多20分，即係坐底你有60分，合咗格啦。咁之後咧話，大家開始再畫。咁你有啲撚樣唔識啊嘛，即係爆炸圖係乜都未識㗎，畫個鬼56啦。佢就行埋我哋身邊，畫得好，畫得好。咁之後咧到我因為好快畫完啦，我同幾個同學，阿九畫多2張，我做咩跌咗條命上去？佢话你哋快手啊！嗱，你哋三个画多2張，咁咧足足啊画咗10多張，三条友分工合作，咁啊全班满分。嗱呢啲咪真系出嚟捞嘢咯！之后人哋讲咩啊？考完试啦，喂，今日3×7得唔得啊？咁啲同学出嚟赌马，因为中三毕业出嚟做嘢咯，学师仔，即系已经系出嚟做嘢噶个个。喂，阿 Sir 3×8得啊！今日邊個出席率或者即係邊個嗰啲步伐比較快啲？每人夾20皮俾佢行去買馬，得呢個呢個咩和謝村投資集？嗱，呢啲咪真係出嚟撈嘢咯！教書應該教呢啲，教你點做人啊嘛！出嚟社會做事，有95% 機會你係處理人與人之間嘅人際關係。呢、這個阿 Sir 帶出一樣嘢咩？考試唔重要，人與人之間嘅人際關係最重要。你出到嚟唔知幾時靠人，唔知幾時撈嘢嘅時候撞到閪佬，幾時撈嘢嘅時候撞到好人。嗱，佢呢樣嘢教咩咧？第一，大家好落台，你張張紙都係交俾你嘅啫，交完俾你，俾完分就俾垃圾桶噶啦。啊，你試下喺學校囤積咁多垃圾，會有咩效果啊？喂，老友，你唔撚係話收埋一卷嚟做咩？打飛機啊？你老母閪變態嘅，你對住士巴拿打，咁一定會係有啲事件發生。 而家個問題咩咧？好多嗰啲真係收咗老師咧。 啊， 你根本你未離開過學校嘅。 啊，咁啊係啊。 读完书，你又教书，系咯？你根本都唔捻知道世界发生紧咩事。喂，你真系好捻纯洁个人，真系戆捻鸠鸠咁样。 点解人哋见惯生死嗰啲唔同啊？真系打过仗去南岭号打过仗，翻嚟真系两个人啊！啲功课系点啊？集体负责制。我哋出嚟捞嘢喺社会上边或者公司上面做咩啊？有事嘅时候集体负责制。 冇事嘅時候有功勞嘅時候係咩？亦都係集體負責任，人哋先覺得呢個員工好用嘛。哇！阿九，你今次幫我哋搞掂到單生意，你都話係個 team 幫你，呢個真係最叻嘅 team member 啦。有嘢閪咗嘅時候。喂，屌你老，你冇份噶，集体负责制咯，冇閪。嗱，呢啲系最佳嘅卸镬手段啦，屌！好，我哋今日讲就系咁多，拜拜。 拜拜。